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她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她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她。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，越疼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穿忘了吧，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你说人毕竟不是草木，最后还是变了心，自己也很痛苦。而虽然曾经以为我就是你的全部，他的出现却让你有了新的领悟。你要我给你最后的眷顾，只有我能成全你这份完整的幸福。你在我面前表现的那样的，我连苦涩的笑仿佛都显得残酷。你们的幸福很完整，我的幸福却被牺牲。伤我最深的人还在我面前说别太残忍。你们的爱情像星辰，我的爱情化作烟尘。

方向，永远都为你心乱，心乱。真的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想不想爱都无关，无 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来

够不跟我说爱我。

就算付出了生命，我甘心为